好像没有吧。 我也没有听说过呀。 雷总，你不能搞特殊待遇啊。 就是啊，雷董，你一过世，你就让你妻子担任了公司的财务总监，这原本就是私心，你现在居然还想让他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 说的对，你是不是还想把雷老的股份也交给他？ 股东大会的成员也不全是雷红的人，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忠心于雷老的。虽然他们不太放心把公司交给雷猛，但要说雷红让他们多服气，那也是不存在的。再加上雷猛今天这一出场的气势带了一些震慑，也让他们对这位纨绔少爷有了些改观。更何况最近雷少爷乖乖的在公司上班，又很拼命，还签了跟秦氏的合约，这印象分多少有几分了。雷红也是大意，最近只是一心召集自己的心腹收集雷猛的黑历史，倒忽略了这些老家伙了。 你们这话可说的不对，郭总辛辛苦苦为公司参加股东大会，也是为了公司的长期发展着想，你们这样诋毁他，对得起他的付出吗？ 雷红还没有发声，便有他的人开了口了。雷蒙往说话的人身上瞟了一眼，轻飘飘的一眼，带着不屑和鄙视。 看来这人是雷红的心腹没跑了，还有谁？最好都能飘出来，一并收拾了，省得日后麻烦。 就是就是，雷总执掌公司这么久，什么时候做过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儿？就是一个股东大会，你们太激动了。 雷蒙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哼，这么说这股东大会算小事了？ 他这一问立马引起了一阵唏嘘。谁都知道这不是小事儿，这关系到雷氏的未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 被问的人脸色涨得通红，竟然有些不敢跟雷猛对视。凌厉的眸子，冷冽的气势，咄咄逼人，看的人心里发虚。这位在他们眼中的纨绔废物少爷，什么时候有这么强大的气场的？从眼神到说话的语气，凌厉中透着刁钻的戾气，霸道还强势。雷猛讥笑地走到这位股东面前，他个子本身就高，一身黑色西服往人跟前一站，那强大的威压都透而下，直看的人冒出冷汗。 那你什么意思？ 他声音清冷，没带半丝的温度，略带提高的嗓音成功地把会议室的杂音调成了静止的状态。就在那一瞬间，仿佛是有一股寒流迎空而落，让所有人都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颤，忘记了自己要说什么了。目光同时被声音所吸引，全部落到了雷猛的身上。雷猛站定两秒，冷笑一声，转身走回会议到上手的主位。他并没有不知天高地厚的直接坐下，而是让邹瑜拿来了雷老的遗嘱跟股权的分配书。 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遗嘱，一并留给我的还有股权分配书的复印件。各位叔叔伯伯，你们是想先听遗嘱，还是想先看股权分配书？ 雷猛目光扫过众人，所及之处皆是寒冰。雷红呼吸一滞，待到雷猛站到他身侧拿出这些文件，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什么时候这场股东大会的主导权已经不动声色地落到了雷猛的手上了？不，这是不对的，他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小猛，你在说什么？爷爷的遗嘱什么时候落到你手上了？那我手上这份又是什么？ 雷红从面前的文件里抽出一个信封，呈现给大家看了一眼。信封上 有雷家人独有的私人印章，而了解雷老的人都能够看出来，那个印章是雷老的私人之物。果然如此。雷蒙冷笑了一声，他想过雷红会造假遗嘱，他没想到他会造得这么的假。 叔叔，你的意思是我手上这份是假的了？ 我可没这么说，是真是假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雷红做事便要去拿雷蒙手上的遗嘱，雷蒙早就注意到他的动作，手扬起来便躲开了雷红的强夺。 哎，叔叔，你这么着急干什么？既然觉得自己手上那份才是真的，难道不该看你那份？还是说 你想说什么？ 雷红做贼心虚，一对上雷猛的目光便知道自己心急了。 没什么，还是说叔叔早就知道你那份遗嘱的内容了，所以不着急打开看，倒是我手上这份你比较好奇吗？ 雷红轻笑一声， 哼，我当然好奇了，我不看怎么能知道小猛有多么的贪心？这几年公司日渐强盛，而你这个大少爷恐怕连合同怎么签都还不知道吧。现在想坐享其成，精算盘未免也打得太好了。 替雷猛拉仇恨这种事儿，雷红做的相当的顺手。 我会签合同，谢谢。 雷少啊，你的关注点是不是错了？这是在说你会不会签合同的事儿吗？雷蒙不以为意，表情淡淡的又扫了一下下手的股东们一眼，说道：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叔叔既然怀疑我手上遗嘱的真伪，那鉴定就好了。 说完，他看向几位老股东，接着说道： 陈伯伯，杨爷爷，你们是公司的老股东，相信做事也是最公允的。这次鉴定的人选，便由你们来指定如何？ 这两位可是从头至尾没出声也没站队的股东了。雷蒙倒不希望所有人都明显地站到他这边，他只希望这些人能保持公正的态度，赶忙地为公司的发展着想。被点名的二人扫了雷氏叔侄一眼，说道： 好，没问题，各位对我们二位可有什么意见？ 其他人面面相觑，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终究都是什么也没说，点头默认了。雷红面色看似如常，内心里也不免震惊。文件做得再真，一旦鉴定，总会找出破绽。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这陈阳二人，他到如今都还摸不准这二位的态度。 鉴定没问题，在翻看遗嘱前，我有几个问题想跟在场的大家伙说一声。 雷蒙眼神冰冷，睫毛微垂。哎呀，他这位叔叔可真是半点活路都不给他留啊。会议室再次成为了静谧的状态，所有人都奇怪地看着雷红。雷红按下电脑，投影屏上出现了雷氏这半年来的财务报表。他说道： 各位看到了啊，自从雷老身体抱恙到去世，这半年来公司的业绩一路下滑，到目前为止公司的账面余额不足去年的五分之一。加上…… 雷红话锋一顿，侧头看了雷蒙一眼。 加上雷少执意拍下的几块荒地，雷氏下半年的发展前景堪忧啊。 一阵窃窃私语，都在指责雷蒙买地的事儿。雷蒙想到了雷红会在股东大会上搞点事情出来，无非就是抹黑他之类，让他失去支持。就算拿到了老爷子手里的所有股份，也成为不了掌权人。但没想到的是，雷红会这么的蠢。雷猛没开口，冲雷红淡淡的笑了一声，示意他继续。 雷红果然是没有让他失望，把雷氏面临的问题一一摆在股东的面前，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大有如果他不接下这个烂摊子，任由交给雷猛的话，雷氏就完了。说完还挑衅似的看了雷猛一眼，雷猛心想，你还真把我当成废物了呀，那恐怕得让你失望了。他嘴角微微的往上一勾，笑意便溢出来了。 没想到公司在叔叔手里半年就成了这个样子，要再这么下去那怎么得了啊。 刚刚被震惊到的股东们又是一阵唏嘘，交头接耳的议论声起来了。